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日，农历8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六届峰会做视频致辞； 中秋节将至，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全国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各类商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 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降雨天气给公路、民航等带来一定影响；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总人数超11亿，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 美军空袭致阿富汗平民一家十口死亡，遇难者家属痛斥美国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六届峰会9月18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墨西哥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做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10年前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追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努力下，拉共体应运而生，这是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10年间，拉共体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拉共体关系，支持拉共体协调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应对挑战。2014年7月，我和地区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开辟了中拉整体合作的新途径。7年来，中拉论坛蓬勃发展，已成为汇聚中拉各界友好力量的主要平台，为深化中拉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历经国际风云变幻，中拉关系已经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拉友好历久弥新，深入人心。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拉守望相助，开展全方位抗疫合作。中方将继续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地区国家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共克时艰，共创机遇，携手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喜迎中秋活动，共话团圆。人们在感受中秋佳节的欢乐气氛的同时，也体会着中国传统文化魅力。请听报道。 在河北石家庄市原市县，一场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抬花杠的表演正在举行。伴随着阵阵鼓声，表演者通过肩膀、颈部、头和腰等部位控制花杠，同时做出燕浮水、老虎大撅尾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舞动的花杠鲜明的节奏引来观众的阵阵掌声。石家庄市原市县西张鼓杠传承人耿立潘： 中秋佳节了，我们在一起敲起了大鼓，抬起了花杠，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希望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风调雨顺，团团圆圆。 安徽亳州老城区的花戏楼景区设置嫦娥游礼、古筝表演、真人版提线木偶等活动，弘扬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亳州文旅集团宣传营销中心主管张宇： 整个中秋期间呢，我们各景区活动是围绕传统文化、非遗展演、科技体验，全方面呢是增加了游客的趣味性、体验性、互动性。 中秋月圆，月饼必不可少。江苏句容市白兔镇中心幼儿园里，大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体验动手制作月饼的乐趣。月饼烤制好后，老师领着孩子们带着月饼来到敬老院。幼儿园副园长崔萌萌： 将做好的月饼分享给老人们，让老人们也感受到中秋的快乐和体验到中秋的团聚。 在武汉市葛洲坝社区，十多名在汉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着汉服、赏民俗，感受浓浓的中国粤西味道。 来自也门的马杜看着民间书法艺人气势酣畅的笔法，他拿出手机静静地在一旁录制视频，打算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蛮激动参加这次活动，我们都很开心参加了书法，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南昌市，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万佐成、熊庚香夫妇开设的抗癌爱心厨房里，夫妇俩和许多志愿者一起包饺子、送月饼，陪患者和家属们过一个暖心节日。患者家属陈方佐： 这个饺子里面呢，味道好得很呢，红烧肉好烂，肉烂了就好吃，这个肉我们特别的高兴。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熊庚香： 我就是放不下他，我养个你吃苦，这么多人笑，我就天天高兴。 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降雨天气给公路、民航等带来一定影响。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今天我国华北、黄淮、东北等地都迎来了风雨天气。从昨天开始，山东出现了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因降雨时间较长，部分路段有少许积水。为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通行，交警部门加大警力巡逻管控，同时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情报板、预报屏，通过微博、微信以及新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提示和限行提醒。在山东省公安厅高速指挥中心，民警赵军学介绍说，除了济广、沈海高速等个别路段因交通流量比较大有缓行现象以外，其他路段通行正常。 预计20日、21日雨停之后，全省道路交通流量可能会持续上升，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受降雨影响，郑州机场部分航班延误。郑州机场工作人员曹凯： 今晨开始，郑州秋雨不断，对郑州机场的运行有影响，部分航班延误。12时30分，已执行航班130多架次。郑州机场各保障单位通力合作，积极做好降雨天气下的航班保障工作。目前，郑州机场运行平稳有序。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 中秋节是传统的消费旺季，今年节日期间全国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各类商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生活必需品呈现价格稳定的态势。总台记者丁飞、李思墨、周红报道。 今年中秋节期间，全国居民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各类商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蔬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呈现价格稳定的态势。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抓住中秋消费旺季，开展多种形式的促消费活动，释放消费潜力。上海金秋购物旅游季今天正式启动。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透露，活动将推出200多项特色活动，覆盖全市16个区， 特别能够吸引我们旅游度假的一些消费者，能够在家门口就有购物休闲的好去处。我们特意依托我们的重点消费地标，推出了潮流新体验、亲子嘉年华、双节欢乐购、新城休闲游等系列的活动，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节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学廷表示，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商务部将着力畅通产销，丰富商品种类，确保节日期间不脱销、不断档。商务部也将做好市场监测， 密切关注节日市场运行态势，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预警，及时掌握粮、油、肉、菜、蛋、奶等民生商品运行情况，准确摸清市场供求状况，及时协调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择机发射，目前任务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这次发射任务将由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搭载天舟3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毛万彪说， 从航群荷链的情况来看，整个航区测控设备状态良好，通信线路畅通，具备了加入发射的条件。应该说我们设备设施状态良好，货运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火箭系统，整个的测试项目都已经完成了，测试状态合格，产品质量满足要求， 最新的气象回山的情况来看，气象条件是满足发射要求的。 火箭系统方面已经进入发射前的状态准备阶段，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七号火箭副总设计师马中辉说， 根据最发任务发射的货运飞船的状态，火箭进行了复核，已经确认对火箭的局部进行了改进，主要增强火箭的强壮性。另一方面，针对发射前上一发出现的问题，对射前的预案以及判读的细化程度进行了优化，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检查，具备了发射点火的条件。 这次发射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装载着将近6吨的补给物资，将与空间站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为后续神舟13号飞行任务做好保障准备。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总指挥助理邓凯文说，目前太空中的天舟二号已经完成绕飞，空间站核心舱正等待着天舟三号的到来。 天舟三号目前已经完成了发射场各项准备工作，具备发射的条件。同时，我们本次天舟三号任务和天舟二号一样，实行快速交会对接。6:05后，将会与天舟二号核心舱组合体见面。届时，大家会看到天舟三号、天舟二号核心舱形成一字形组合体。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消息，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全面进入下沉工作阶段。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已接群众举报20000余件。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第二轮第四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今年8月底陆续进驻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5个省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中国黄金集团2家央企开展督查。生态环境部透露，自督察组进驻到9月15号晚20点，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22511件，其中受理有效举报超过18000件，问责党政领导干部218人。在下沉阶段，各督察组根据前一阶段督察掌握的情况和聚焦的问题线索，深入现场，采取暗查暗访和蹲点调查等方式开展工作。目前生态环境部已经公开了一批地方和企业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徐碧九说，对查实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曝光的典型案例，督察将一盯到底， 始终保持严的基调，该查处的查处，该曝光的曝光，对于问题突出的形成典型案例曝光，持续传导压力，对典型案例曝光的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会紧盯不放，纳入重点问题的盯办清单。 本台消息，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于今天18点结束，投票箱被陆续运送到中央点票站以点算选票。这是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举行的首次选委会选举。选举于今天上午9点开始，全港共设有5个一般投票站及1个专用投票站。记者今天走访多个投票站，看到选举进展顺利，秩序井然，各投票站运作顺畅，部分投票站排起长龙，选民投票踊跃。每个投票站外均划定有禁止拉票区，以确保投票人及或授权代表可在不受骚扰的情况下前往投票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表示，此次选举将为香港带来新的局面，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首场选举。这场选举将为未来的立法会选举和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打好基础。今年3月11号，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根据决定，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扩大到5个界别，共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根据新选举制度安排，在选委会的1500个席位中，共有325人已获裁定有效登记为选委会当然委员，并有156人获裁定有效提名为选委会委员。另外，有603名候选人自动当选，412名候选人于19号竞逐364个席位。 福建厦门市昨天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莆田市新增4例。 昨天零时到今天12时，福建泉州安溪县新增确诊病例3例。安溪县首例新增病例有厦门就医史，后引发家庭聚集性感染。总台驻福建记者陈庚、林州、张孙川报道。 昨天，厦门市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目前采样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已引进6个方舱实验室，迅速提升检测能力至每日80万管。厦门市正持续加强检测能力的统筹调度，预计今天能够得出全部检测结果。通过流调溯源，经专家组研判分析，本次疫情起源是外市输入病例，在工厂等人群密集场所爆发和扩散，在首次报告病例前已经传播2到3代，导致疫情严峻和复杂。通过组织对阳性样本进行基因测序，检出28份样本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条。厦门市要求全市范围内暂停举办展览、商业性会议、展销等聚集性现场活动，全市各餐饮单位取消堂食，接受外卖打包服务。为保证市民的正常医疗需求，厦门市卫健委表示，在封闭管理的医疗机构内开辟紧急抢救专门通道和区域，服务急诊患者，并设置慢性病患者便民开药区域。全市2级以上医院以接诊急重危症和化疗、透析等必须连续性治疗的患者为主，其余患者建议选择互联网诊疗服务。本轮疫情以来，莆田市累计报告183例本土确诊病例，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目前，莆田已追踪到9000多名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全市可利用的78家酒店、旅馆已全部征用使用，并强化挖掘征用力度，对隔离场所进行征用，做到应格尽格。莆田市卫健委副主任涂建华： 在封控区落实3级包保和5包1制度，全链条住实作细社区防控工作，侦派干部驻守各村居，社区医护人员每天2次上门健康监测，驻守干部每天至少联系1次。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8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43例本土病例均在福建。截至18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404.3万剂次，接种总人数超过1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8%。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臧科江昨天发生一起客船侧翻事故，截至今天下午3点，31人获救，10人遇难，5人失联。事故发生时，该客船存在超载问题，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总台驻贵州记者周强、陈毅、史超杰报道。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客船沉翻的现场，在客船距离岸边100米的地方发生了侧翻。现在在现场呢，我看到救援人员正在作业，沉船已经。 今天中午2点，距离臧科江发生客船侧翻事故过去21个小时，侧翻船只被拖出水面。 啊，别了，你别送了。 该客船是六支特区西陵航运公司的8015型客运船。该船核载40人，事故发生时存在超载问题，客船驾驶员杨某某已在事故中死亡。经核实，船上乘客主要为臧科镇的学生，由于臧科江水域宽阔，客船是臧科镇沿河学生往返的主要交通工具。正在现场参与搜救工作的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区长刘强介绍，客船航行途中曾遭遇突发性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分析显示，昨天傍晚，六支特区臧科镇出现雷阵雨天气，局部风速达6级。 它出发后不久，那个确实有一道大风，而且是雷电交加，而且那个船出事以后啊，被那个风都吹走了很远。那么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救援，派了那个潜水队的潜水员进了那个船体进去进行搜查。 目前失联人员搜救、伤者救治、死者善后、家属安抚等工作正全面开展，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下半月全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局部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程，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部分地区首要污染物为 PM2.5 或 PM10。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印发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建议，为大于等于六月龄的所有愿意接种流感疫苗且无禁忌症的人提供接种服务，由受众者自愿选择接种任意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 哈尔滨地铁二号线一期今天投入载客试运营，这条中国高寒地区首条穿越松花江地下交通大动脉正式开门载客。 今年中秋当天，公众可欣赏到农历八月最圆月，最圆时刻为21号7时55分，此时正值我国白天，大家可以等到日落后再赏月。从今年到2023年，连续3年中秋都是15的月亮15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军方终于承认八月底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平民死亡。总台报道员当地时间18号回访了遭遇空袭的民居，遇难者亲属痛斥美国的暴行。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美国军方17号承认8月29号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一家10口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并承认当时袭击的汽车及死难者都不太可能与极端组织阿富汗分支有关联，也不会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此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此前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确认现场不存在美军所称的恐怖分子携带的爆炸物导致的二次爆炸。当地时间18号，报道员回访了那座遭遇空袭的民居，目前那里已经无人居住。总台报道员奥贝德： 这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前一天空袭的房子，在这次空袭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10名平民死亡。20天后，美国宣布此次空袭是一个错误。 死者扎马赖的家里仍是遭袭时的模样，房屋墙面上满是爆炸的痕迹，玻璃破碎一地，被美国无人机击中的车辆已经燃烧殆尽，残骸中依稀能看到死亡儿童的鞋子。受害者的侄子马苏德等亲属向总台报道员表示，犯下这样错误的人绝对不能因为道歉就逃脱法律的制裁。 如果一个美国公民遭受了这样的事情，美国政府肯定会做很多调查。现在我们阿富汗一个家庭有10个人被杀，全世界都应该去追究这件事，质问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受害者扎马赖的邻居莫萨维尔·拉赫曼尼称， 说声对不起是毫无意义的，我希望国际社会最终能够惩罚那些做这件事的人，推动美国政府付出应当付出的赔偿，但即使把白宫赔偿给他们，也比不上那个孩子的一滴鲜血。 此外，北京时间19号下午，塔利班任命的喀布尔市市长哈姆杜拉·努曼尼表示，前政府遗留了大量问题，其中包括大量政府债务等。有关女性就业问题，由于目前要求女性待在家中命令依然有效，女性大规模重返岗位仍需一段时间，但目前已有部分女性参与市政工作。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18号表示，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合约，转而与美英进行合作，这一事件造成严重危机，反映了法国盟友的谎言和表里不一。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报道。 17号，法国宣布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18号晚，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召回法国驻美澳两国大使的决定是为了向我们昔日的伙伴国家表明，法国对此事强烈不满，我们之间存在严重的危机。勒德里昂表示，在潜艇事件中存在谎言、欺骗行为、严重的失信以及蔑视行为，这种关系不应存在于盟国之间。召回大使是法国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捍卫其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利益的手段之一。勒德里昂同时表示，这一事件将对北约新战略产生影响。 本月15号，澳大利亚宣布终止2016年与法国签订的购买12艘常规潜艇的合同，并与美英两国共同展开在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研究。这一消息在法国上下引起剧烈震动。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和国防部长帕利先后几次表态。勒德里昂将澳大利亚的举动称为在背后捅了法国一刀。美国粗暴的单边做法也令其想起了特朗普的行事风格。而帕利也表示，澳大利亚的这一违约行为非常严重，同时也让他对美国对待盟友的方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于此次事件，法国世界报在日前的社论中指出，虽然美国的目标不是法国，但此事让法国遭受了严重的外交和经济挫折。不过这对于华盛顿来说无关紧要。在跨大西洋关系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在战略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在金融利益上，或者是在卫生健康方面，美国都是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排在别人之前的。美国优先仍然是白宫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9号1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05813例，累计死亡病例673474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超过67万，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可民主共和两党却依然在争斗不休。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怒批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反对他打算推出的强制疫苗接种政策，表示自己面临着最糟糕的政治形势，但拒绝让步。随着中小学开学和秋冬流感季的到来，为防止疫情恶化，欧洲各国进一步加大新冠疫苗接种力度。总台驻欧洲记者宋成杰。 根据意大利政府颁布的法令，从10月15号至今年年底，必须持有新冠通行证才能进入工作场所。目前接种疫苗是获得通行证的主要途径，政府希望通过此举进一步提升疫苗接种率。瑞士规定，从本月13号起，进入室内餐厅、健身房、博物馆、影剧院等场所需出示新冠通行证，违反者将被处以罚款。本月10号起，丹麦取消了几乎所有防疫限制措施，民众出行和进入室内场所不需要戴口罩，也无需新冠通行证。参加文体活动和聚会等不再限制人数。荷兰、爱尔兰、瑞典、芬兰等国也宣布了类似的解封计划。 近日，日本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例中30岁以下年轻人的占比高达46.5%。另外，日本政府已经敲定了实施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的方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 日本正在加速推进疫苗接种，尤其是推动面向年轻人的疫苗接种，在部分地区已经开设了夜间运营的疫苗接种场所。日本厚生劳动省17号敲定了实施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的方针，近期将面向地方政府举行说明会。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17号到19号举行。俄国家杜马选举网络投票系统接连2天遭到境外攻击，被迫暂停服务，导致正常用户无法访问。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19号宣称对叙利亚天然气管道爆炸及高压输电塔爆炸事件负责，并表示该行动导致叙利亚南部地区电力中断。 数百名示威者18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支持那些在今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冲击事件中遭指控的人。有数百名示威者参加了集会。 美国官员18号表示，在接下来的3天内，他们计划通过增加航班的方式来驱逐聚集在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的数千名海地移民。 澳大利亚警方18号逮捕近270名反对封城等防疫措施的非法集会者，多名警察在执法中受伤。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杨宁、刘雨华，主播玉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up,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Take a walk.